나둠바둠우가미담막도시나란아사가다루말린나스칸오바에당아바아나둠바둠우가미담막도가나단아사가다루말린미다루이상마다마스턴간산본아루에다시봉올론미다이샤미다루이상메사루가다아루아리고순인다헤이온아나둠바도우가미담막도시나란아사가다루말리스와라오바에당아보노 无意回想过去，计划不知多久。 藏的美梦，交换着深藏的累赘。今天是一个没有头痛的一天。 Oh. 世罪多情高罪，后悔呀的形象对，心比那无龙啊一朵胸可愧，当爱把泪旁滔天，多心的牛啊一朵没了心，后悔呀的哈郎衣，何时那龙棍那一朵在心底。 可把人马上你去当一了，可把人马上你去当一了，不好把啥子嘛大林撒花莲，可莫爱多人啊，爱把我什么了？卡卡里扎康，可那宾诺斯那可巴兰，可巴兰马桑尼吉丹吉兰，可巴兰马桑尼吉丹吉兰。不好把啥子嘛大林撒巴通啊，可莫爱多人啊爱把我什么了，卡卡里扎康卡那宾诺斯那可巴兰，可巴兰马桑尼吉达吉兰，兰马桑尼吉丹吉兰，不好巴萨吉玛达林萨提波，可莫爱多人那爱巴奥什玛劳，卡卡里扎康卡那宾诺斯那克巴拉。 嘿哟 古筝曲《高山流水》清新淡